第二節翻嚟，因為最近發生啲中港家庭嘅嘢啦，想講講啦，其實都關香港司機事。我見過好多咧，有啲人叫沉船啦，好多香港人翻大陸啦，幾十歲人，你留意一下，你福田好多時候都仲見到嘅，夜晚食飯啊，好多人咧。阿叔啦，即係好似我呢咁嘅年紀啦，廿幾六十歲、六十幾歲啦，仲係染曬頭髮，留條辮嘅。喺香港做阿伯已成事實，翻到大陸仲爭取緊佢哋剩餘嘅青春，傷害咗好多人，傷害咗好多香港家庭。以前曾經做過一個節目，好簡單，香港個老婆同你捱嘅。大家结婚乜都冇，挨到家庭乜都有。譬如你翻去大陆做嘢，做车揸车好，做厂友啦，你做好多嘢，有好多人因为你个袋友，即系当年啦，唔好讲而家啦，吓相对你哋系有钱嘅，好多大陆嘅女仔对香港人呢三个字咧趋之若鹜，你咁讲吓，希望唔好引用错成语。咁咧。同埋你嘅见识，你成熟嘅态度，因为你真係识得嘢多过佢哋。嗰时资讯冇咁发达啦，係咪啊，刘德华喎，四大天王喎，乜乜卡拉 OK 唱呢啲歌啦， Beyond 啦，啊。更唔识嘅都识讲唱两首广东歌。外省嘅男仔女仔 ,80 年代即是80年代出世嗰啲啊，九几年啊，00年头啊，2000年头啊，21年头啊，都系香港人仲打得响，但由12年打到而家就唔系呢回事咯。有分水岭啊，08年开始大陆经济起飞，因为温家宝嗰40000亿吓开始迎接盛世，香港人呢翻到去呢老态龙钟，唔止个人，连精神面貌都系翻到去。但系好多香港人仲留恋紧昔日嘅余晖。喺深圳我见到好多，而家深圳咧，基本说上咧，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纪，如果佢唔系以前搵落咗买咗楼咧，想娶咗老婆嗰啲咧，好多而家仲系单身，包条女或者养条女啦，或者女都唔敢养啊，即系铺铺清啦，我哋叫。住城中村，即系住嗰啲居委房啊、宅基地啊呢一类啦，啊两三千蚊租啊，2000多蚊租仲有啊，啊人民币咁，咁啊情愿喺嗰度，又唔翻嚟香港，咁啊有散工做散工，有啲落嚟做地盘做散工，搵两日跟住走翻去，留恋以前做大爷，大爷嘅感觉。每个礼拜日跑马你可以睇下㗎，逢系香港多流连嘅喺边境啊，即系口岸附近嗰啲呢，好多香港人聚居嘅地方呢，所有嘅茶餐厅呢一定有马跑睇赛马，好多人喺度睇跑马，聚埋一大堆人。都系昔日嘅人。做地盘佬都好多，而家地盘佬搵到钱啦，即系我哋呢啲啦，都仲系返去。而好多嘅黑暗交易，香港嘅污糟邋遢嘅交易呢，都喺深圳发生。因为深圳收钱呢係相对容易，同埋冇咁敏感，逃避到香港嘅责任。譬如好似潜规则咁，香港譬如好似有啲同你傾有啲台底数咁返大陆啊，基数嚟嘅。而香港人，尤其老去嘅中港车司机，好多好落魄，好多成，因为曾经喺大陆识咗女仔，人哋嘅青春俾咗你，放弃咗香港家庭，然后选择咗大陆嘅女仔。我讲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而家做地盘揸泥头车嘅。佢今年70岁。佢喺大陆呢就识咗个靓妹。而个靓妹呢就係、是、我一个朋友嘅女朋友。咁我呢个朋友好清醒。 好清醒。佢呢就係、是、曾经喺香港赚人好多钱，好似我呢啲咁啦，就返咗大陆。咁呢从头嚟过。咁啊佢明白香港有家庭但走佬嘛。咁啊返咗大陆呢重新嚟过。咁佢好明白嘅。大陆啲女仔一般呢就係、是、讲钱。所以佢铺铺清。咁有啲呢话讲感情都好啦，买嘢买下嘢呀，氹下你呀，啊充下话费呀，买洗头水呀，梗有嘅。咁有一日条女同佢讲，我想返乡下，可唔可以畀几千蚊我呀？咁我呢个朋友畀几千蚊佢。跟住个女仔呢就执晒嘢返乡下，话唔想喺深圳啦。佢其实住莲塘，隔咗唔够两个礼拜喺沙头角见返呢个靓女。当时嗰个靓女呢就同佢另外一个唔系好熟嘅朋友喺埋一齐拖住手买嘢。咁大家都明白边一回事。人哋拍到一个更加好嘅码头。咁大家相即係大家笑一下啦。咁而呢个女仔呢嗰阵时系21、2岁。而呢个男人呢都差唔多接近60啦。大足30几40年。咁总唔知识到大陆嘅女仔，该发生嘅嘢会发生啦。即係呢好多亲戚朋友落嚟深圳探你啦，食你嘅住你啦，屋企又永远都有病啦，啊细佬要读书啦，老豆老母呢就搞唔掂啦，就要寄钱返屋企啦，林林种种。90年代 ,00 年代头呢啲古仔日日都听。日日都听。咁而最可怕嘅呢就係呢个男人。60岁生咗个靓妹同呢个女人。呢个女人呢系冇做嘢屋企，但系冇事同啲亲戚打麻雀各样。生咗个女，个男人中港车冇得做，走咗落嚟香港揸车。咁揸地盘车。年事已高，白内障，唔敢睇医生。到最后尾真系睇唔到啦，炒咗两镬。即系炒咗两镬。间间公司近呢10年，每一份公司大概做一年到啦，就冇得捞噶啦，撞车老细炒你。但系佢日日都喺度扮后生，点解要扮后生呢？天寒地冻都好，佢真系身体好嘅，日日吹到自己屌性能力几强啊，翻去食几多女啊，搞到咧个老婆啊20几岁啊，要生要死啊，喺度冲呢啲。咁但系咧白内障冇办法。昔日嘅光辉冇咗，咁停咗半年，照咗眼，落嚟搵嘢做，60几岁买唔到劳保，亦都即係地盘啊，好多地方呢地盘呢65岁唔俾入嘅，咁呢就呢度挨人俾嘢佢做嗰日俾，但係佢嘅风格冇变，揸快车成日都觉得自己后生，咁曾经打过我工。咁呢我就俾全公司最旧嗰架车佢揸泥头车。我话唔使咁快。正正常常搵旧就得㗎喇。佢话我睇小佢，应该俾架新车佢揸，佢跑得快嗰啲后生仔。其实嚟我做之前呢我都介绍咗佢另外，因为我知道佢嘅底系咁。手车真系好快。咁呢我就介绍咗第二间公司做，就做内运。点知呢喺沙头角做内运都炒车。唔出马路嘅都撞到。跟住有啲人介绍嚟做，其实我唔知嗰个系佢叫佢返工先知道。咁俾架旧车佢，情愿拆账高啲睇住佢。但係呢位大哥依然系咁。成架车就炒埋架 van 仔度。架 van 仔呢就反咗。个人呢个司机冇受伤，佢亦都冇事。咁我架车呢就偷咗。咁啊，度出嚟呢就对方架车唔啱嘅，一个冲出嚟佢得唔到逼逼啫。咁但我都已经同嗰个司机讲，我话呢几十岁人，你个女先9岁。怕咩呀，我啱晒佢冲出嚟讲呢啲。咁我话都系呀，你系有个女，人哋个司机都有个女㗎，或者有个仔。你有事你个女点算，对方有事人哋啲仔女点算，唔使揸咁快。跟住佢太太就驚我炒佢，然后就哀佢嗰个前男朋友，即係话撞到佢喺沙头角嗰个呢，因为同我好熟。 我当正佢系我兄弟咁噶啦，佢系我大佬嚟。佢咧就打电话嚟，唔好炒佢啊，搞唔掂啊，啱啱搵翻嘢做半年啦，呢半年又搵个个月搵两万零蚊顶得住咋，喐佢搞唔掂。咁我都同佢讲咗，喂，小心啲啦，攞个底价揸啦，真系唔好再嚟啦。听咗都系嗰句说话，你睇小我。再做多两个几月，搵到份好工，走咗啦，揸新车，新车落地，做咗唔够八个月，再炒一镬。而家唔知仲有冇做，但系已经过七十岁。点解讲呢个古仔呢？就系、是、因为呢一个男人喺大陆，虽然几十岁，染咗头发，行出嚟，着件衫，企企理理，仲有一啲即系所谓嘅靓女，即系佢老婆啦，三十岁到。啊！识你廿一二岁跟咗你，即系嗰个雄性嘅高远同，令到佢自己觉得后生。呢啲司机，你话佢攞嚟又好，咩都好啦。人生系佢自己嘅，有啲人会话：哎呀，点样点样佢系嘅。嗱、啊，再讲多少少古仔啦。逢系娶大陆嘅老婆生细路仔嘅话，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如果你住公屋嘅，个抚养权一定要争到，如果唔系你一定输。好多男人，唉，冇所谓啦，离婚个抚养权俾咗佢啦，俾咗个老婆啦。佢唔系个女俾个老婆，哎，我会照顾个女噶啦，啊，照顾个仔噶啦，到时我俾赡养费你，唔系呢回事。好多大陆女人嫁咗你香港人，落咗嚟香港。同喺大陆系好有分别嘅。第一，喺大陆佢嘅生活已经系打麻将、饮饮食食，生活消费指数平。如果你买餸嘅唔系出街食饭嘅话，冇对面对柴米油盐，同埋佢班朋友喺嗰度。如果佢落到嚟香港，好多朋友仲喺大陆嘅，或者佢生活圈子啊，未必一定见到啊屋企人啊。咁佢真系净系跟住你嘅啫。嚟到呢一度。嚟到呢一度，佢就乜嘢人都冇，佢唯一嘅依靠就系你。但系你落咗嚟之后，间屋譬如住公屋啦，最表面啦，如果你唔系私人楼啦，可能得两三百尺，住嘅环境系挤迫嘅，落到去就会变成咗同好多啲即系大妈又好，大陆落嚟嗰啲人啦，佢哋会咧连成一线。就搞咗个小大陆，咁我哋嘅资讯好发达嘅，香港亦政府好周到，佢落嚟咧就会有好多社工帮佢哋啊，点样适应香港啊，读英文去工联会啊，啊，譬如咧你可以咧就再培训啦、啊，攞咗身份证之后再培训啦、啊，点样适应啊，点样攞政府钱啊，有人教佢。咁如果你嫁得个香港佬，跟得佢落嚟咧，咁啊相对都应该系后生靓嘅，明唔明啊？咁呢就香港人有样嘢好好嘅，唔介意人哋有老公，唔介意人哋离婚。香港人係大方。咁呢就变成咗婚外情呀，咩都有啦。同埋呢，因为以前喺大陆呢个女人係靠你香港人食饭。好多香港人就对个大陆女人呢即係呼喝啲啦。吓、啊、我係天你係地啦。落咗嚟公一份婆一份。啊！佢又揾錢，你又揾錢，自然會睇你面口，即係等於頭先我所講嗰句説話。香港嘅女人黃面婆，佢同你捱十幾廿年，捱大啲仔女，佢面口點好睇啊？你翻大陸，你溝女，你一世人就係諗人哋啊！一個禮拜你星期六、星期日翻嚟，佢就諗你一日嘅啫。七日裏面，佢諗一日就係諗點樣服侍你，令你高興。跟住你俾钱佢，你翻咗去，跟住佢就自己中意打麻雀，打麻雀，饮茶，啊，揼瓜揼瓜，整实美容系美容，整手指甲整手指甲。但你个香港个老婆，佢切切实实真系同你嗌，分别喺度。但系当大陆嘅女人喺大陆落咗嚟香港嘅时候，佢就好自然变翻你香港嘅老婆。你离咗婚再娶佢，佢落咗嚟就会变咗你嗰种人，咁你就自然唔开心，因为佢会烦你嘅，做乜嘢会饿你？ 尤其香港人翻到大陆，基本上吹水自己点样掂啊，点样劲啊，乜都系。但系当落到嚟香港嘅时候，你所吹嘅你嘅大话破灭咗啦，你叫佢点？你都唔系嗰回事。即使离婚，有个即系讲埋呢几句啦，离婚都惨噶。因为呢你好多香港男人呢是大方嘅，有得你啦，曾个唔同你争啦，你睇住个女啦，我俾赡养费你啦。但係如果你住公屋你就输啦。因为公屋呢就分户，冇户分。如果你有个仔女，佢有一个仔女，譬如有两个嘅，一人一个平等，咁就会俾多间屋你。俾多间屋你。或者你之前个老婆有个仔女，有两个，有两个仔女，是多过呢一个女人个女，或者佢得过，咁呢间公屋佢抢你唔走。但係当你个抚养权判咗俾个女人，个女人同你离婚嘅话呢，你嗰间屋因为你虽然系户主啫，但係香港嘅制度以一个家庭计，佢要睇个女，佢冇经济能力，你俾赡养费佢都好啦。间屋间公屋自然就俾埋个大陆女人。你唔系输咗个抚养权啊，你输咗间屋啊。输咗你一间公屋喺香港有乜嘢比一间公屋更加可贵呢？除非咁，你有一个我有一个，或者日本有两个，一人照顾一个，咁就有两间屋。如果你让咗个抚养权俾佢，而你本身系冇细路仔跟你嘅话，你就连间屋都输咗㗎喇。呢啲咁嘅嘢日日睇到，好多香港男人冇屋住，冇咗间公屋，咁可以点呢？以前就返去深圳租咗间屋啦，咁新结咗婚，新一个老婆落嚟间屋退租啦，咁喺度住囉。咁好啦，再租租唔起，又要俾钱而家呢个大陆女人。咁佢唯一嘅出路就係又返大陆租返间屋，就搬咗上大陆住，因为香港住唔起啦。呢件事呢件历史又会再循环一次。讲到呢一度，拜拜。